收睇緊 My Radio 嘅你，相信已經知道我哋非常需要你嘅支持，先至可以營運落去。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月費計劃。大家可以經 PayPal、PayMe、TransferWise 或者 Patreon 繳交月費，亦都可以直接親臨到普羅政治學院交付月費。在這裡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 Radio 的月費計劃，付費支持自由發聲，請支持 My Radio。 大家好，鬱敏踢爆之說文解字第一集，今天同大家見面。今天要講的是政治就是談論，英文是 Politics is Talk。今天的講題是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這句說話是出自北周書文帝紀中的詔書。今集的主題是絕勇曬字。絕勇曬字為什麼呢？絕就即是嘟起個嘴，或者個聚攏個嘴唇去吸咁解。勇咧就係毒瘡，曬咧即係奶或者甜，痔就係痔瘡。香港流行嘅潮語嘅撚字咧，可以講係無處不在，例如窮撚、毒撚、道德撚、爺撚。连食肆都有火。 大家好，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在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在 My Radio 播出，而即晚亦都会在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大家不要错过啦。 而嗰个撚咧系一样系名词。 而节目已经上架，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贯彻声嘶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啦，頭先提到嗰個中南疑似中南海保鏢咧，就有新嘅消息啦，咁啊要更正嘅。咁原來咧就係佢的，而且佢係美國嘅特勤處嘅保安嘅 secure 嚟嘅，就係韓裔嘅叫 David Cho， 即係韓國人嚟嘅， 姓曹嘅， 姓曹嘅， 唔知姓咩啦嚇，韓國 姓曹嘅應該姓姓曹噶啦嚇。咁所以就大家唔好再傳啦嚇，其實嗰個就真係。真係保安嚟嘅， 亞裔保安嚟嘅 ，但係好不幸地咧，即係而家見真有亞裔都，即係大家都即係一禁制就以為係中國人啊嘛。 即係其實我覺得有啲悲哀嘅，即係呢啲咁樣嘅消息啊，即係周圍流傳，而大家又即係好熱切地成日將佢 share， 我覺得我唔知大家 share 嘅心態係點啦，但係即係作為一個普通嘅正常人咧，啊，即係呢啲未經即係事實證明咁樣又，即係我覺得好穿鑿附會嘅嘢咯，咁樣。值得去一談。 冇嘅，咁你而家即係 講笑話咯。 社交媒體就係呢個功能啊嘛，就係俾你 share 呢啲 fake news 啊嘛。 Alternative facts 啊嘛。但係中文有句話，謠言止於智者啊嘛，係咪嚇？咁你即係如果你署名係智者嘅話，咪唔需要太介意呢啲 alternative facts 啦。 所以佢唔係智者，佢咪寫一篇文咯。好明 顯。嗱，anyway 咁樣啦，就即係我諗好多朋友都而家睇，佢即係拜登今日即係第一日上台喎。咁就嗰個新嘅形勢點樣咧？好簡單啫，就係話説咧，就係呢個台灣駐美嘅代表處嗰度咧，就去到嗰、那個就職典禮啦。咁而且就唔係以普通嘅參觀者身份，唔係普通觀眾，咁就以一個係官方嘅代表， 係嘛 ？official 嘅咁樣。咁咪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阿 Donald Trump 佢留低落嚟嘅嘢咧，拜登就唔可以即刻。即係某方面嘅嘢咧，佢唔可以即刻拆緊，但係有啲嘢即刻拆咗咧。即係舉例，譬如話嗰、那個氣候嗰、那個嗰、那個協議啦，重新加入翻啦，世衞佢重新加入翻啦，共牆可能都拆啦。咁大家拆就大鑊噶啦，即係而家成班喺中南美洲湧緊上去噶啦，湧緊上去噶啦。 唔好拉屎個站。 屎你一如果佢話一放鬆咧，我諗嗰個邊境就直情係屎色嗰類，真係成班湧。所以點解墨西哥總統係好 Q 唔妥啊？即係民主黨咧，即係佢。佢係左翼嚟喎，佢都左喎， 但反而佢即係幾 buy 阿 Donald Trump 嘅。咁個原因好簡單，喂，呢牽涉實際力嘅嚟噶嘛。你一話放鬆咧，咁即係啲人就湧飄曬佢過去。咁anyway 咧，就即係而家我諗大家都即係思考嘅問題咧，就係Donald Trump 個處境係點樣啦，或者佢將佢點做啦。咁傳說咧就係佢會佢想組織一個叫 Patriot Party， 愛國黨。 愛國者黨咧，或者叫嚇嚇 ，patriot 就應該係一個動一個名一個名詞，一個名詞嚟嘅。但 係人嚟 嚇，但係即係唔緊要啦。咁但係組黨本身就係一個相當之難嘅事，即係大家如果試過有即係去組個黨啊，都知道係一件幾咁艱難嘅事啦。即使喺美國，咁有好多人支持你，但係問題就係你冇錢啦。咁跟住落嚟咧，其實好多嘅呢啲嘅既得利益咧會追殺佢。咁即係之前已經講過，譬如 Deutsche Bank 嘅德意志銀行已經話唔同佢做生意啦。咁你雖然有錢啫，但係你啲 cash flow 一搞你就好大鑊噶嘛。咁跟住其他譬如官司啊嗰啲一齊嚟嘅時候咧，咁其實佢係幾頭痕嘅。即係你可以想象，譬如一個70多歲嘅人啦，佢磨完四年啦，咁跟住仲整壇咁嘅嘢出嚟。咁但係而家唔係就係佢本身啊嘛。譬如佢個女，佢個女婿。佢喺佢個任期之內，其實都有公職噶嘛。咁呢啲公職本身會唔會牽涉到，譬如佢自己，即係而家係指佢嗰啲，譬如係屬職啊，或者各方面嘅問題咧咁。咁要踩上嚟就一定好多嘢踩。 陸續有嚟嘅。 咁所以佢係處於一個，即係你可以話一個兩難嘅局面啦，就係、是、你而家唔搞，亦都冇，即係你都難搞，但你唔搞可能仲大鑊。即係你唔搞嘅話咧。咁啊，所有嘅呢啲追殺就好容易做。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個保安點啦。嗱、個保安咧就照計咧，其實就冇得取消嘅、一個即係助人 前總統。 前總統咧，其實冇得取消。咁但係之前有人恐嚇過啦嚇。咁我自己其實親身見過嘅、就基辛格啦，基辛格一年嚟香港，嗰年走去做採訪嘅，佢已經退咗落嚟嘅。你見佢前邊即係側邊係全部係特工嚟 嘅，佢有多保護嘅， 有保護嘅。咁個原因好簡單，因為佢自己本身係猶太裔啦，就一猶太裔就其實好多親家。第二樣嘢係國務卿啦，前國務卿啦，佢都處理過好多呢啲好棘手問題，所以即係我唔知其他嘅國務卿有冇類似嘅保安情況，但係我睇到佢嗰個應該就唔係自己私人請嘅，就應該係國家提供嘅。咁而家保安咧。即係呢啲實 Q 咧，大家唔好想象就係牛高馬大，即係6尺幾嘅，全部矮過我嘅。即係你睇落去，其實唔係大隻佬嚟嘅。 唔係咁可能，即係咁都有咗級數嘅。咁大家部門咁亦都有咁多科馬嘅政府要員。我諗呢個已經係有系統地去營運嘅啦。即係成個 secret 有，梗係有啦。 無論你係國務卿啊，即係而家彭斯落任咗。 唔係嗰間你國務卿其實即係喺嗰個 cabin 喺個內閣嚟講，算係一個高嘅職位。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好多個國務卿啊嘛。嗱，你淨係 Donald Trump 炒咗幾多個國家全事務嘅顧問，換咗一個國務卿啊嘛。喂，如果你落親台都保安，我諗嗰個 secure 真係幾 嚇人做。我諗嘅，我諗佢哋已經有系統係建立咗，有即係 有既定嘅程序， 有既定嘅機制嘅。咁但係我覺得係難就難在，即係而家就話會搞一個新黨，又話 Patriot Party， 又話咩成啦。咁但係其實咧。最難都唔係話佢組黨，或甚乎係點樣？最難係佢將來如果你組黨即係參政之路啦，其實個參政之路先至係根本 最難， 近乎冇可能， 近乎冇可能， 因為已經係 well established 中嘅 established， 即係兩黨政治啊，所有嘅咩，從來喺美國第三 party 都搞唔掂噶嘛。 你連嗰、那個譬如 Tea Party 都咩㗎？ 係啊，即係都搞唔掂，即係你唔會搞到，因為佢嗰個既得利益關係網實在太撚個。绵绵密密 嗱，所以回应翻阿李全明嗰剧，即系如果你有 alternative facts 嘅话，即系用另外睇嘅，就特朗普触及到好多其他嘢， 系冇错啊 吓。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解释唔到点解会出现一个咁嘅情况嘅。譬如举个例子，譬如话佢个拉仔 ban Trump， 连佢个 Twitter 都之前都被人取消埋。咁你而家去到一個局面就係佢個仔唔係佢呢個拉仔唔係一個政治人物嚟噶嘛，得10多歲啫嘛。咁你而家變咗係即係圍繞佢全家嘛。 咁你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嘅話，咁我就覺得呢個唔止係政治嚟嘅。一係你就上，因為你班人上曬頭， 封神， 即係已經上個頭啦，已經變成 personal 啦。如果唔係嘅話，咁換言之就係、是。喂，你一定要冚家產啦、 啊！其實咧，即係我就通常睇 facts 嘅，即係台長，即係我唔會聽信咩謠言，但係我淨係睇 facts。 嗯， 呢一場活脱脱就係一場政變，只不過係唔用軍隊咁解。 即係你調翻轉啦，就係、是、對方定變， 絕對係民主黨呢班人， 就唔係共和，唔係當初政變， 就係嗰民主黨呢一班人嘅政變，完全係活脱脱嘅事實。你睇下事實係乜嘢嘢？事實就係一場未點好票嘅選舉裏邊有傳媒、CNN 突然間衝出嚟，然之後就話呢、這個拜登當選了，然之後所有傳媒跟 喂咁你真係你有屌票喎，真係有。 我唔係屌票啊，而係你睇下我話俾事實俾大家聽，呢一場選舉有幾荒謬，同埋呢個點解係政變啊？你無端傳媒點解可以確認到一場選舉，然之後喺所有嘅社交媒體裏面竟然係單方面， 你不能夠講你懷疑呢個選舉 係冇得懷疑，係 你冇得懷疑嘅，你冇得講呢啲嘢嘅。 只有法院有權判佢係堅定流啊嘛！即係如果你係相信法治嘅話，喺一個文明嘅社會，喺一個有法治嘅社會，一定係法院嘅判決先至係可以做定奪噶嘛。 咁有啲觀眾就問啦：喂，你而家講你有咩用？咁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因为一日呢一种咁嘅谂法都唔停止嘅话咧，其实你拜登系团结唔到美国人。 冇错啊，仲有跟住嗱社交媒体啦，仲有跟住系所有嘅外国使节啦，连埋晒你本土嘅科技公司，就拱一个拜登已经当选嘅假象，然之后集飞一直 集飞城市 制造一个既定事实咁，呢、這个好清楚，唔使讲又系事实嚟嘅。我讲嘅全部都大家两眼睇，唔系嗰啲传闻，唔系性嚟噶嘛，冇立场噶呢啲 facts 嚟噶嘛。咁你将呢一堆 facts 组埋一齐，唔系政变系乜嘢？只不过系唔。不用軍隊重要，睇埋個 inauguration ceremony， 你有冇見過美國總統嘅 inauguration ceremony 需要軍隊 去 控制去維持秩序咧？你有冇見過一個美國嘅總統選舉大選嘅一個就職係要有圍牆啊？你冇見過咪點解有啊？唔係政變係咩？唔係用武力去拱衞個政權係咩啊？呢啲我哋屌熟讀稍微有歷史嘅常識啊，唔好話知識啦，常識你已經見到呢個係一個活脱脱嘅，係未見過。我覺得係人類歷史上邊係未 見過，即係你個係一個民主國家入邊，即係透過民選出嚟嘅。你有點解會出現一個狀況，就係、是、你個就業典禮，你係要全部依靠呢個大量嘅安全嘅 個 保安，同埋 軍人， 你係要 vet 入。邊嘅呢啲保安嘅人員嗰、那個政治背景，好啦，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跟住有咩咧？就團團結到啦，咁即刻見到啦，因為點解咧？即係有暴動，即刻喺即係嗱，我哋而家係根據嗱，技術人俾張相出嚟咧，我就睇呢張即係片嚟嘅啫。咁咧就係、是、呢、這個應該係喺 Portland 係嘛？We don't want Biden, we want revenge 。大佬真係大鑊嘅啫。咁呢個唔係 Donald Trump 支持者嚟嘅。 唔係個三點都緊要啊嘛。For police murders。 係啊，呢個就唔係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嚟嘅，呢個 Andy Fauci 啊。咁啊 OK 啦。咁呢個都係 Portland 嘅啦。咁而家全即係我哋睇即係揾唔到片啦。但係 anyway 就新聞有講就係 Seattle 嗰邊都有嘅。咁簡單嚟講咧就係、是、當阿拜登佢而家。即系登基啦，咁、那個對手已經除去咗啦，咁、那個內部咧就開始大家要即系去拆仗噶啦，咁、一拆咧就自然好多矛盾啦，即系以前傾落嗰啲原來唔對現喎咁樣係咪啊？咁、所以咧就簡單嚟講咧，阿拜登喺佢嗰個就職演說入邊去講嗰個團結美國咧，我可以好快下一個判斷就做唔到，就同阿李柱明嗰個結論啱相反嘅， 即係鳩講。 冇咁你要團結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就即係套用一個經常講嘅説話啦，不是為相同而團結啊嘛，唔係不是為團結而相同，應該咁講啊，不是為團結而相同 啊。 你首先就係你要清楚就係、是、嗰、那個矛盾係點出嚟嘅先，嗰、那個矛盾咧就係、是、其實喺美國嘅即係社會入邊一路都有嘅。包括種族嘅矛盾 一直存在， 一種嘅矛盾啦，階級嘅矛盾啦，即係有錢人同埋冇錢人嘅矛盾啦。咁另外就係近年嘅就係 美國的大量嘅移民啦。咁、大量嘅移民係造成咗咩咧？就係、傳統嘅白人咧感覺到佢哋個主導嘅地位咧就受到嚴重嘅挑戰。其實呢個就係形成到所謂嗰個右翼嗰個出嚟嗰個原因嚟嘅。咁、但係我覺得一樣嘢最即係、最影響得緊要咧，就係我琴日睇咗一樣一個即係。佢嘅拜登揀咗嘅一個衛生部嘅主要官員啊，咁嗰係變性人嚟嘅，咁嗰個人嘅樣咧就好似係 Bob 噶，即係好似係 Bob 扮女人咁樣。嗱，我就唔去即係去諷刺呢啲 transgender 咧，即係跨性別啲人啦。但係我琴晚嘅節目都講嘛，如果台灣啊唐鳳咁樣，點解你會知道唐鳳咧？個原因係佢叻啊嘛。因為佢係一個即係 IT 高手嘛，你都聽過啦，就唔係因為佢係一個變性人啊嘛。而家你唔係，你而家係倒本末倒置啊！你係特登要揾一個變性人擺落呢個位度，即係咁啊。譬如啊，即係香港阿黃耀明咁啊，哇！即係有波咁，我覺得好成件事好戇居嘅啫。點解咧？即係 empowerment 啦，即係嗰個充權咧，唔係話你揾一個兩個人，即係佢係變性也好，佢係跨性別也好，或者佢係女人也好，係改變到嗰件事噶嘛。你點解頭先譬如喺一呢個即係喺 Portland 會出現呢、這、一個原因唔係話你揀呢個黑人上去做總統呢啲嘢唔出現啊嘛？你行出街黑人係照樣係俾呢啲白人警察鬥噶。咁你唔係解決喺街頭嗰個事情，你係求其做一啲象徵性嘅儀式嘅嘢，或者一啲門嘅功夫，呢、這個冇可能解決到真正嘅問題噶嘛？咁而家你左交，所謂左交就是你專做埋呢啲嘢啊嘛。 左間添你班， 係啊， 即係永遠係政治正確行先啊嘛。 唔係個政治正確，仲要係 係古往過正嗰種政治正確啊。 唔係係表面功夫嚟嘅，你唔係真係去處理喺街頭上面喺個街上邊一個人佢 被歧視 嗰個問題嘛。嗱，我講呢樣嘢唔係右派嘅，我都係左派嘅，即係喺呢個立場上面，我講緊一樣嘢。即係你做嗰啲嘢，就等於我哋喺度香港見到嗰啲民主，即係所謂泛民做嗰啲嘢咯。即係搞啲咩嘢嘅，即係呢啲咁嘅大龍鳳出嚟啊！就你揾一兩個變性人出嚟，哇！你仲要大肆宣傳，哇！佢係 transgender 呢個代表呢個平，咁呢啲嘢，喂大佬，白痴嚟噶嘛？ 即係好簡單啫嘛，你要搞好佢嘅。咁你咪全部平晒權佢囉，男男女女撐撐、即係你立撚晒法，你真係享有同等嘅權利，報税一樣，住屋一樣，醫療一樣嘅，咁我咪話你叻囉。但你就算你自己喺美國裏面都做唔到，就算你民主黨，你個冚家產政府，美國民主黨呢個冚家產政府，你都做唔撚到㗎嘛？呢啲嘢永遠就係、bling bling 做少少咁嘅政治化妝嘅工作，就當做 做嘛。所以我諗呢鋪呢，你而家去撐阿拜登嗰班咧，即係話真係喺街度，佢譬如 BLM 都唔妥你噶、都唔收貨噶。即係嗱，頭先嗰個咧，即係如果你站喺我哋嘅立場就啊，又繼續有暴動。喺個立場嚟講，我唔收貨，我就要你找數。咁你斬咗數，我俾你斬唔到數， 斬唔到數嘛，有撚排搞。我一聽團結兩個字咧，淨係諗起共產黨嘅啫。 咁你講翻共產黨，我哋下一節就翻嚟講講啦。就係因為咧，喺呢個拜登上堂咧，上半個鐘頭都唔夠，即刻制裁蓬佩奧。 點解唔之前制裁咧？ 你問到我真係，下一次翻嚟啊！